李有才，你这多好。 嗯， 得分姓什么？姓吴 啊， 这不能瞎编。 是啊， 姓吴，吴有德，吴有才，吴长寿，一会儿就完。 哎，那完了， 那不行，得分姓什么，得考虑。还这姓于，姓于得考虑 哦。 姓于不能离水。 是啊， 姓于叫什么？于德海。 呵， 妥了。 哎， 于德海吗？于德着海，富去吧。于得水也行啊，于镇江，于连泉，于景托，反正有水。 嗯， 没水就坏了。姓于，叫嘛？于进锅，早晚收了。 嗨， 为什么商店买卖家的字号竟叫德字的祥字福字成字顺字？就为顾客叫顺嘴， 是 也容易把它记住。 哦， 哪儿买东西啊？大德行，哪儿香顺和？你听这仨字儿。哪买茶叶正兴德， 哎， 他这个字儿啊，你是容易记住，叫着还顺嘴儿。饭馆这字号也这样，为什么他起出来让你爱去呢？爱听呢？和这名哪吃几位？同福楼，同福楼。你看这饭馆当初研究他怎么琢磨的？ 嗯， 这饭馆字号同福楼嘛，你几位吃去吧，同桌吃饭，大地有福，同福楼。 哎， 哪定座？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先得月。哪吃啊？登楼，登营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 嘿， 登营楼多好！你看那饭馆的字号，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儿吃？饭馆等着你，字号起好了，你非去不可。 是啊， 这几位好喝酒，刚一商量就喝，怎么样？喝点吧，来吧，喝点吧。好喝酒，这顿饭哪儿吃？ 哪个饭馆？ 应当哪儿吃 啊？ 杏花村， 杏花村 好喝酒，你准得去。 嗯，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好， 太白楼也可以。 嗯， 太白斗酒诗墨篇，醉草喝蛮书，越喝越高兴。太白楼， 哎， 这几位不好喝酒，竟好玩古玩玉器、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 那上哪个饭馆？ 洞庭春。 哦， 你看这饭馆伺候，清静优雅，洞庭之春。 嗯。 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 嗯， 哪吃？ 哪个饭馆？ 鸭子楼，那儿拽去。他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不请客谁不扰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算什么饭？ 这叫吃工作。 哪吃？ 哪个饭馆？ 便宜房。 哦， 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 哎， 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吃？ 哪个饭馆？ 小食堂。 哦， 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食一顿， 小食堂。 哎，请大客摆几十桌，哪吃？ 哪个饭馆？ 鸿宾楼。 嗯， 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了，哪吃啊？ 哪个饭馆？ 阅宾楼。 嗯， 过年请亲友吃饭，哪吃？ 哪个饭馆？ 宴春楼。 哦， 艳阳春天。 嗯， 庆贺春节，宴春楼。不请客，全家大小家族做饭下馆子，哪儿吃？ 哪个饭馆？ 全聚德。 哦， 全家聚一块儿得着。对，这几位商量，大伙做买卖立合同，哪儿吃？ 哪个饭馆？ 聚合成。 哦， 批合同了，聚合成，打起来了。几位打起来了事，见个面吧。哪儿吃？ 哪个饭馆？ 和平。 哦， 和平餐厅那儿见面。了事，老头生日，老爷子的寿日，这顿饭哪吃？ 哪个饭馆？ 万寿厅。 啊， 小孩满月，哪吃？ 哪个饭馆？ 大福临。 哦， 小孩满月，大福来临。 对， 搞对象。 啊， 搞对象。看完电影，俩人吃顿饭。 嗯， 哪吃？ 哪个饭馆？ 汇芳楼。 嗯， 雅座单间小屋，俩人。 啊， 对，搞得不错，俩人订婚。订婚了，哪儿吃？ 哪个饭馆？ 同和居。 哦， 同心合意 多好。 同和居，结婚哪儿吃？ 哪个饭馆？ 天和玉。 哦， 天作之合，